Hello，各位好，又是一期 WWDC 的节目，就是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那这次我们也还是同一时间跟大家来聊一下关于苹果在23号凌晨开的这场 WWDC。那我们这期节目还是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新的系统更新，还有 ARM 处理器的 Mac。那这期还是请到了洋葱。 Hello， 各位好，我是洋葱。 洋葱昨天是有在看这个发布会是吧？ 是的，有在看。 是全程在看吗？ 是全程在看，因为之前就有这个传言嘛，因为这次特别盛大，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一定要全程从头看到尾的。 去年我们也是有聊过 WWDC 的这个情况，那今年我们想聊 WWDC 之前呢，想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苹果其实是一家非常注重它的营销节奏的一家公司，比如说它在3月份、6月份、9月份都会有一个相应的发布会，比如说这个九月份就是最受关注的 iPhone 的新品发布会，这也是它的旗舰机升级。那不过这几年可能都是一些技术参数的提升，很少给人惊艳的感觉，这也是因为可能手机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一个平台期，各种技术各种尝试也是到了一个瓶颈。那除了九月份之后，另外一个新品的发布一般会在三月份，其实会主打一些非旗舰产品线的常规硬件升级，像今年 iPad Pro 跟 SE2 的这种产品升级，就是官网自己就默默做了上新，也没做太大的推广。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想说的，就是六月份的 WWDC 全称是 Apple Worldwide Developers Conference， 它是对于面向开发者的一个大会，本质上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发布会对吧，而是一个大会，本质上它也不是面向消费者，而是写程序的这些人。那其实我们在关注苹果的这三个主要的时间节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更关注 WWDC 的，对，因为对于WWDC 来说，它可能更加的去能看出苹果接下来的一个产品节奏。而且说实话来说，我如果说我们去聊九月份的这些新品发布会，也是比较枯燥无聊的，可能就是一个对于技术的参数的一个解读，很少去像 WWDC 这样对于系统更新这样有很多空间能聊的这样一个事儿。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明确本质上 WWDC 它是要干什么，因为 WWDC 本质上它是苹果想向开发者展示在苹果平台上开发应用的市场跟盈利场景，因为它会在这个大会上发布最新版本的操作系统，然后并鼓励开发者去采纳苹果最新的功能技术来开发软件，来让它的这个苹果平台，也就是 App Store生态圈更加的繁荣发展。对，我觉得这就像是股票市场，然后它代表着某种给外界传递的信心，给开发者传递的一种信心，因为苹果很明白自己的生态是靠2300万的开发者构建出来的，所以它需要去在这样一个场合这样一个平台去向它的开发者去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心。然后苹果也是在会前去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说他公布了去年的 App Store 的一个整体的营收情况，5190亿美元，平均下来是每部手机能消费400美元左右。然后这5190亿美元有大概610亿美元是数字商品和服务营收，也就是这610亿美元是苹果是要参与分成的。所以说本质上 WWDC 苹果需要不断强调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平台很好，我关心我的用户，让用户赶紧用苹果，然后第二个传达的事情就是 App Store 的挣钱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需要让开发者赶紧来做软件。其实本质上 WWDC 是一个面向开发者的平台，但由于我不知道是不是由于科技圈确实太乏善可陈了，所以现在可能并不是开发者也跟着看，因为它确实也挺好看，普通人呢也就是能够看到说苹果接下来软件的一个发展趋势，也一定意义上反映了产品的这个产品思路。那我们回答完这两个 WWDC 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也是围绕两个重点来讲。第一重点就是关于苹果这个最后发布会的压轴节目，就是它这个用了新的自研的 苹果芯片，那第二部分呢就是想聊关于一些系统功能的边边角角的有亮点的小更新。 哎，这个说这个问题之前啊，其实有关于前面这个 WWDC 我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一个是、因为其实苹果的生态啊，因为其实一般人对于生态的理解它是还是偏向于软件的，但其实苹果不光是软件，比如说 HomeKit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硬件生态，就是比如说你要入驻到 HomeKit 里面来的话，其实我还是需要开发硬件的。当然我觉得、相对于别的生态而言，可能苹果的硬件生态是没有那么的庞大，但是其实也是它的一部分。然后就是其实我想讲的那个是 WWDC， 我觉得很好玩的一点是它作为苹果的一个开发者大会，的确像刚才王颖说，它特别吸引很多普通的消费用户去观看，这个也是因为在历史上苹果本身的确是曾经有过在 WWDC 上面发布自己的消费硬件产品的，但具体是哪个各位可以去查一下，好像有一些 MacBook 是曾经在 WWDC 上面发过，这个大家可以去求证一下。然后呢就是其实相对于微软的那个开发者大会叫 Build，然后谷歌的叫 Google I.O. 这两个开发者大会来说，那真的那两个开发者大会就没有那么多消费用户去看了，尤其是微软的开发者大会，因为一般的人是看不懂的，因为微软毕竟还是一个偏向一个软件的公司，所以它其实挖的比较深，包括 Google I.O. 也是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苹果真的是在消费电子领域做得非常成功，连开发者大会都有那么多消费用户去关注的这样一家企业，所以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吧。 是的，那么这期节目也是根据发布会的一个压轴是关于芯片，它放在最后，那么我们也是先聊关于芯片的事情。那其实我在看最后的这个 WWDC 最后关于谈自研芯片的这块，我会感觉很没看懂，因为它好像全程没有提 ARM， 而只是在说苹果芯片，所以说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想刻意不谈 ARM。 这个其实也是苹果一直以来的一个传统啊，就是它好像的确很少在发布会上谈到 ARM 这家公司。那而且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其实经常听到一个词叫自研，就是自己研发的意思。比如说华为其实也做 ARM 的芯片，高通也做 ARM 的芯片，当然还有三星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很少说自研啊。比如说像那个华为的麒麟芯片，我们不会说它是自研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授权方式的差别。像苹果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微架构层面的授权，所谓的微架构指的是一个完整的相对完整的一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芯片的线路图或者一张地图形式的东西，那个呢是 ARM 提供的。如果它把整张图纸都给你的话呢，这个就叫做微架构的授权，我们可以暂且这样简单的去理解。但是苹果呢其实更偏向于的是指令级授权，当然我可能这样说并没有那么的科学，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像这个华为啊高通来说，它其实授权的层级会更低一些，就是类似于造房子一样， ARM 它可能只给了苹果一个地基，但是给的这个给的其他像高通啊三星啊这些公司给的是一个可能更多的一些资源，或者整个房子的框架已经给你搭好了，这个就是他们授权方式上的差别。那么对于苹果来说呢，因为它本身在芯片的开发能力上就非常强，所以他觉得我只需要拿到你的这个指令级授权之后，我就完全可以上面的框架都由我自己去搭，那这样的话给他更高的自由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像 iPhone 啊 iPad 这个它的 SoC 或者叫 CPU GPU 好，它内部的这些东西其实都要比安卓手机的性能强大非常多的，这个也是我觉得它很少提 ARM 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毕竟它的确也是开发的工作做的要比别家公司做的多很多。 所以他说他那个授权有需要给一些费用吗？ 当然了，这个肯定也一定是要给费用的。而且好像我不是特别，好像之前有说过说这种授权的价格可能会更贵一些，因为你是在他的基础上做改动。这个我不能确定啊，各位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因为你做二次开发给你的自由度是更高一些的。至于说它可能授权模式会不大一样，这个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OK， 好，那么关于芯片这块呢，其实我这边有想围绕两个问题来聊。这个两个问题也是比较基础、比较本质的一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苹果其实换芯片不是第一次了。苹果这次为什么又要换芯片？ 其实苹果我觉得至少在我的理解上，它自从当年可能是 iPhone 4刚刚问世的时候，它就有能力做芯片这个事情。其实它可能就一直有这个意愿，觉得说其实我所有的电脑也可以用我自己的芯片。但只不过呢，当年 ARM 的这个本身它的架构是面向一个移动平台的，所以说没有那么好的性能，而且当年其实英特尔的确也还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这个能力，那个时候他也毕竟刚刚起步，不像现在这样他做了那么多年了。苹果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特别有欲望把整个所有的硬件都操持在自己手里面的一家企业，或者说他可能希望尽可能多的让硬件也掌控在自己手里。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他如果能够造处理器或者能够造这个芯片，他就没有道理再让人家去造。只要他有这个能力，我觉得他就应该让自己把这个生态把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有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啊，比如说第一点就是因为毕竟英特尔推芯片它是有一个迭代周期的，比如说我一年大概什么时候出一个，或者有的时候还不一定。那这样的话苹果需要根据英特尔的产品迭代周期来决定说我这个 Mac 设备要怎么做迭代，或者说我这一次是不是用它新的芯片，下一次要怎么样，因为可能两家公司的这个发布迭代周期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这个其实是苹果会受制于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其次呢，第二点就是苹果一直以来都非常期望把软硬件做的结合的非常紧密，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提到过，就是苹果的操作系统做的那么流畅，做的那么丝般顺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软硬件的搭配是做的非常非常出色的。这个不像安卓或者 Windows 平台那样，只有我要么就是做软件，要么就是做硬件，他们没有可能真真正正的坐到一张桌子上，然后相互讨论说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为你开发一个专门的硬件单元啊，帮你算一算，这个是比较少见的至少。但是苹果它有这个能力，因为它可以自己造硬件。那么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以上这两点来讲啊，都是苹果完全有可能在它的 Mac 设备上面采用自家的芯片。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也是这两年外界被提的特别多的一个原因，就是英特尔的处理器呢，可能在发展上一直被人们称为是挤牙膏的一个状态的，就是每年挤一点，每年挤一点，然后呢，发展到现在这个样。虽然这个我是很不同意的，各位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自己之前写的文章，但至少在广为流传的说法，真的是大家普遍都认为说英特尔是一家挤牙膏的公司。那么到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随着 ARM 平台的不停的发展，那么它在性能方面是逐渐已经可以和英特尔的 X86 平台相提并论了，而且它在能效方面，所谓的能效指的就是之前乔布斯特别喜欢提的每瓦性能，就是我每消耗一瓦的这个功耗，我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性能水平。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普遍认为，虽然我不同意，但是外界是这么认为的，就是 ARM 的处理器可以在能效方面比英特尔做得更优秀。这个是因为我们其实是有现实的例子可举的，因为之前苹果特别喜欢说它的 iPad Pro 在性能方面比市面上的绝大部分的PC 或者笔记本性能都要更出色，或者能耗比要更出色。我们举一个特别不恰当的例子啊，我们看那个 iPad Pro， 它的这个 SOC 的平均功耗大概是7-8瓦，在风，如果我们让它满载的话，大概是这个状态。但是呢，它的跑分却非常高，比如说我们用 Geekbench 去做跑分，它的跑分可能跟英特尔最新的处理器是差不多的。但是英特尔的处理器呢，比如说之前他们好像有人专门跑过分吧，就是 A12X， 就是上一代 iPad Pro 的那个芯片，我们如果给它跑分，它平均7-8瓦的功耗，跑分的水平可以跟人家英特尔处理器的大概80瓦的跑分是差不多的。当然这个我觉得也很搞笑啊，因为之前我其实文章里面有专门提到过，但其实至少这个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就是 ARM 在能效上面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个其实是我认为苹果着意于转向自己的芯片里很重要的原因。 OK， 就你刚才谈到说他的这几个原因，我觉得很就是概括一下，就是他想那么做啊，他可以那么做，然后他就这么做了。 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能你谈到一个参数叫能耗比，能耗比本质上就是一种权衡嘛，我想让最低的功耗然后提高更大的这种芯片效率，我觉得是这样 一个 事情，他想把这个怎么说呢，就把这个平衡点做得特别好，他是想做这样一个事儿。但是我感觉你忽略了一个特别本质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这 ARM 可能就特别好，所以他要换，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为什么我这么问呢？因为这个发布会结束之后，也就是今天，然后全球的超算计算机500强的一个榜单出来了，然后最新的这个榜单显示是日本的富岳，它是世界上第一台 ARM 架构处理器驱动的高性能计算集群，它获得了第一，然后它的认证算力超过了 51.3 亿亿次每秒。我觉得是不是 ARM 在这几年的发展中，它本身的这个性能就变得已经非常好了，所以说它希望来迁到 ARM 上。 其实我从自己的角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偏向性，大家可以自己去考证一下下面我的回答是不是正确。那么首先呢，就是 ARM 其实完全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性能，就是你只要愿意你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很久以前其实 ARM 就在着力于处理器服务器处理器的开发了，所以说它完全有能力去做高性能或者说非常多核心的开发是没问题的。那么像刚刚所说的这个超算的性能，那么我们如果其实甚至可以去看一下中国国内的一些超算的实际表现啊，它我们为什么说它可以有那么高的性能，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用它来做专门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单纯的说算力好了， GPU 的算力就是专门做图形计算的，它的算力理论上一定会比 CPU 更高，因为它 是的 不需要花那么多的芯片面积去做一些比如说分支预测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事情，因为其实处理器它是一个通用型的硬件，那么它其实花大量的面积，不管是去做缓存也好啊，还是做这个分支预测啊，还是做乱序制，就是乱七八糟这些单元，其实它真正被分配到执行单元的芯片面积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说如果你去单纯的比算力， CPU 一定是比不上那些专项的硬件的，尤其现在的像 AI 的单元， AI 单元的表现或者说 AI 处理器好了，现在的 AI 芯片的算力真的可以非常非常高，一定是比 CPU 要高非常多的。当然这是别的话题，我们就不聊这个，我们单纯的拿 ARM 跟这个ARM 跟这个英特尔的 X86 比一比。那么实际上我们可能很多人像我们刚所举的那个例子，就是 iPad Pro 它本身的例子，首先它没有风扇，但我们依然觉得它可能运行起来没有那么那么的热，而且它的性能表现也非常好，因为比如说你大概用这个Final Cut 或者你用一些别的工具在 iOS 平台上面剪一个视频，它可能非常流畅，包括你做这个视频剪辑预览的时候都可能比你花很多钱买了一台 PC 剪视频做得更好。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可能原因非常，内在原因非常多啊，比如说 ARM 它可能比如说苹果做的这个处理器，它可能有一些专门的单元是应付有一些专门的工作的，现在的情况我没有具体的去研究，但至少以前那个苹果的处理器或者是ARM 授权的一些架构，它有一些专门的硬件单元，比如说 SHA SHA-256 或者 SHA-1 之类的加密单元它是有的，但是英特尔呢遇到这些问题，它会采用通用的单元去算，它没有加这些专用的硬件单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单纯的比这一项能力的话，那么英特尔一定是比不过 ARM 处理器的，这是其中一个点啊，当然这个点非常小，但是这也是很多人会拿出来说的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是很多人特别喜欢讲的，就是复杂指令集和精简指令集这两个点，因为 ARM 其实是精简指令集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叫 是的 然后呢，这个英特尔 X86 以前就是做这个 CISC 就是复杂指令集起家的。那么这两家呢，其实很多人包括到现在知乎上还有大量的人在说精简指令集比复杂指令集要更优秀，其实我不管说这两种指令集哪个真的更优秀，真的现代的处理器他们是往一个趋同的方向去发展的，如果你们去研究一下这个英特尔的 X86 处理器，会发现在前端虽然还是复杂指令，但是它会把它转译成一个 MuOP， 就是它可以把它转译成一个 微指令，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在向精简指令集靠拢的一个方式。而精简指令集的像 ARM 的很多架构，其实它也加入了一些非常多的复杂指令，或者一个指令就可以做很多事情的这样一些指令。那么其实两者本身就是一个趋同的东西，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精简指令集和复杂指令集谁更好或者谁更不好，因为处理器都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了，完全不存在这件事情。那么第三点我想说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呢，就是以我们的直觉来看啊， ARM 的处理器的确在能效方面做得非常非常好。比如说像我们的安卓手机也好啊，或者说iPad 平板，因为 iPad 可能待机可以待很长时间，比如说待个，如果你不用的话待个一周也没问题，或者甚至你一直在用，其实你用一整天它一定是比 PC 要更省电的，但是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又不感觉它的性能好像比一些笔记本差多远。那么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些原因在的。其一呢，就是这个当然聊的比较深了，大家听一听，姑且听一听就算了。像那个这个高通的处理器啊，或者是三星华为的，其实他们都是采用一个现在很流行的叫 Big Little 架构，就是采用大小核的这种搭配的方式。当然现在可能不能叫 Big Little， 但它的意思就是这样。比如说我有一簇大核心是专门针对一些性能要求比较高的一些任务去做执行的，那么还有很多还有一些小核心是处理一些负载任务比较轻度的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有一些节能的可能性。比如说我处理一些负载并没有那么高的工作，我就完全用小核心去做，那么它的功耗会非常低。但是英特尔自始至终都没有过这种架构出现过，它所有的核心都是面临说，如果你要求高负载，那么我们就把它升到顶，我们就疯狂的让它跑到最好的这个性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节能一定是 ARM 的处理器更节能一些的，因为它有小核心的设计。当然英特尔其实好像是去年年末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说，我们也打算做这种小核心的设计。那么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啊，是我特别想讲的，也是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7-8瓦的功耗， iPad Pro 7-8瓦的功耗，它的跑分就可以跑得那么高。我们如果摒除掉像 Geekbench， 因为 Geekbench 很经常被人叫做 Apple Bench， 说它是专门为苹果设计一个跑分工具，我们摒除掉这一点不谈，那么实际上在很低的功耗状态啊，比如说在这个1G赫兹或者2G赫兹，因为其实现在的移动处理器其实也是可以很轻易的达到这样的这个频率的，在这种频率下呢，它的功耗的确是比较低的。但是呢，它没有睿频，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桌面处理器，它有一个概念叫睿频。睿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求一个非常突发量的性能，我可以突然瞬时之间把这个性能提到一个频率。当然，这个瞬时的频率大概提的时间非常有限，比如说可能只有30秒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至少让它在这30秒时间之内，它可以冲到一个高峰状态。那比如说现在的很多笔记本，它的这个睿频甚至都可以达到4G赫兹。应该各位都没有听说过有平板或者手机可以达到这样的频率状态吧。那很多人可能据此推测啊，说比如说那个 A12， 那么按照也就是 iPhone 10S 采用的那个处理器吧， A12 在1G赫兹或者1G赫兹的状态之下呢，它大致上可以达到的这个频率应该是，我看看啊，好像是在1.几瓦的状态，这个好像看起来非常低的一个功耗了。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推算，或者是我们再看一下一个两G赫兹的点，达到的是刚好那个数据不准确啊，它可能会更反正就是大概1瓦到3瓦这个状态之间吧。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两点来连往后连，比如说我们推算一下，它大概4G赫兹可能也不会超过10瓦。那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肯定不是这样子的。也就是说频率和功耗它不是一个成线性的关系。比如说我大概1G赫兹可能只要2瓦的功耗，我这个随便说的，可能是1点几瓦，可能只需要这个功耗。2G赫兹呢，大概就是2点几瓦或者3瓦。的这样一个功耗，那么4G赫兹是不是就直线往上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呈指数级飙升的状态。其实之前就有人尝试过啊，如果说这个把 A12 的芯片我们延展一下，让它达到3G赫兹这样一个频率附近，其实它的功耗真的是可以立刻就达到标压笔记本的水平的，也就是 大概30几瓦的状态。所以说其实随着频率或者性能需求的提升，越往后你在达到一个拐点之后，它的这个功耗要求是指数级的窜升的。所以说虽然现在好像看起来我们 ARM 处理器真的是怎么那么好呢，又没有那么发热，又没有那么高的功耗，我们把它的性能再扩展一下岂不美哉吗？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再往高性能去做，它未必在能效比方面就会比英特尔做的优秀。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想法了，各位如果不同意的话也可以尽可能的去喷我们，但是至少我觉得在高性能领域 ARM 和英特尔之间它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或者 ARM 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好，英特尔也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糟。但是可能呢苹果对于自己在这块的信心还是非常高的，所以他觉得我至少在能效比方面一定可以做比英特尔更好，那这个我们就看一看他将来是不是有这样的能力做出这样的处理器来了。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回答了你刚才问我说这个 ARM 是不是更好的一个点，至少我觉得它不是更好，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它更好。 所以说回到这个苹果为什么要迁移它的这种芯片的结构来说，本质上除了我们谈到说它希望把硬件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外，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你刚才谈到那个参数，就是能耗比。就是我认为他想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我希望能我的效率，我的性能一定的情况下，我的续航，我的这种省电的能力越来越强。 是的，是这样。 我猜测他是希望能打造出一种新的 PC， 就可以一直开机，一直开机，全天可用，然后随时随地都能上网。然后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在于，就可以跟智能手机去竞争了。 是的，其实在这个事情上、啊、 能耗比是一个 在这个事情上它有一个先例、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微软已经比苹果预先一步做了这个事情，因为它已经大概从前2年开始就不停的在跟高通合作吧，然后就是说我们要打造一个 Windows on ARM， 就是在 ARM 上面跑一个 Windows， 它自己其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一直到去年推出了这个 Surface Pro X或者 Surface Pro X 这样一个设备，它就是一个非常完全的 ARM 形态的 Windows 本子。当然它对外不会这样宣传，因为它觉得可能一般的消费用户也听不懂什么是 ARM， 我不知道。但是呢它是以这种方式去卖的，这个笔记本呢也卖到1万块钱，一万多块钱嘛，也挺贵的，因为算上你的键盘之类的之后。然后呢它的待机时间然后首先它没有风扇，其次呢如果你平常使用的话，的确你在体验上面真的感受不到它跟英特尔的这个版本有多大的差别。当然有一些高负载的任务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什么样，大家用过的可以告诉我们，但至少呢它在续航方面是非常出色，它可以用大概，因为它本身很薄很薄，但是在即便这么薄的情况之下，它依然可以续航，宣称是可以到12个小时，至少是比它的普通版本的 Surface Pro 是要多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很多人看到了 ARM 的一个潜力，当然微软看到了，苹果也看到了。 性能可能并不重要，我的这个续航可能大家会更关注，他希望达到一个智能手机级别的一个续航，来去抢这部分的市场。而且英特尔它本身的技术来说，从2014年切入，它可能就是对于14纳米的制造工艺就一直在卡在这，直到2019年才进入10纳米。而台积电今年已经要为苹果去量产5纳米工艺的芯片，这个可能要比英特尔要先进了一代，这个也可能说是从技艺上苹果抛弃英特尔的一个原因。 这个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去年的时候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是专门说这个台积电三星的7纳米工艺制程的差别的。当然那个时候三星还主要在推一个8纳米的工艺制程。其实我想告诉各位的一点啊，因为包括现在在知乎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这一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觉得听起来英特尔的14纳米工艺，然后呢台积电现在在用的是7纳米工艺，那他们是不是差了2倍呢？我们去简单的想一想啊，就是英特尔它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都维持了一个最高超或者最厉害的这样一家芯片代工厂或者芯片制造商，因为它本身只给自己制造芯片，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就落后了？那么其实我不想讲那么高深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闸极间距啊等等，这个我们不去谈，但是大家至少要明白一点，就是这个数字它究竟代表了什么。 比如说七纳米，我们说七纳米代表什么呢？很多人甚至在知乎上，我看到很多人说七纳米代表的是晶体管之间的间距，也有人说是晶体管某一部分，比如说他们有人提到了这个线宽，但其实我告诉你都不是的。如果你们去仔细的看一下 Wikichips 这样一家国外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分析芯片，这样一家站点，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就是。这个数字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只是厂商提出来的一个营销概念。比如说我告诉你，我这个芯片，我这个晶体管它采用的是7纳米工艺，那么它有任何一个部分是跟7纳米有关的吗？是真的没有的。不信的话，各位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拍下来的那个 microscope 拍的那些照片，就可以知道是这样一个点。那么所以说从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基本判断，你千万不要觉得说7纳米的工艺就比14纳米的好像是比它小了一倍，并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啊，就是现在英特尔的的确确是在制程工艺方面是落后于台积电的，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它落后有多少呢？真的不见得有多少。比如说我们现在时代的英特尔酷睿芯片，我这个讲的好像特别像英特尔的托啊，今天讲的，但是我想讲的真的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笔记本上面用的时代的Ice Lake 最新一代的这个酷睿芯片，它其实用的是10纳米工艺。当然这个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现在还没有那么成熟，是第一代，要不然它早就已经量产了，但是现在它可能只是小规模的量产。但实际上我们从很多的包括前面提到的像这个 Metal 的 Line线宽啊，或者是这个闸极间距这些数据，我们去看，其实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和台积电的7纳米，甚至是 N7P， 因为其实我们只说一个7纳米，其实它有不同代的，比如说像台积电，它有第一代叫 N7， 第二代 N7P， 或者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一代二代啊，就是至少它是一个这么顺延发展，现在包括有 N7 加这样一些工艺的改进，这个类似于比如像那个英特尔说的14纳米加14纳米加加加，这个其实也不是说一个真正的什么噱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一点看出，就是7纳米工艺，这个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其实跟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是比较类似的，所以就这个数字来看啊，它并没有那么先进。那么去年的时候呢，英特尔的这个 CFO 还经常提到过说他在某一次会上跟所有的人讲说，我们现在的确在7纳米或者10纳米到7纳米这个节点上面是要落后于竞争对手的，但是从2021年开始，这个是他的原话，2021年开始我们还将在后续的5纳米工艺上保持领先，但至于能不能达到呢，我不是很清楚。其实之前我们看过很多类似的消息啊，就是说为什么英特尔的10纳米工艺延后了那么多，因为其实他之前的14纳米工艺延续了那么多年，一直到后来做什么14纳米加加加加加，后面那么多加号，它的10纳米也没有出来，那可能是因为它遇到了在技术层面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是这个极 紫外光的问题呢，还是某一个步骤的问题，但至少听说它在技术层面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但是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在后续的这个包括更低纳米的7纳米5纳米这些制程上面，它依然是可以发展的非常快的，当然这个只是我的猜测啊，我今天讲的已经很像英特尔的托了，所以呢就是 是的是 至少我想告诉各位，我想告诉各位的就是英特尔它的制造工艺并没有你们数字上看起来相比台积电落后那么多。 嗯，如果这么聊的话，感觉英特尔的技术水准并不是苹果抛弃英特尔 X86 选择 ARM 的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吧。那如果说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它为什么要迁移这个芯片结构，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最大原因，能耗比，可能这是代表了一种 PC， 代表了一种 Mac 发展的一个趋势，它需要性能一定的前提下去保证它的续航，保证它的功耗，这样才能去跟智能手机这样的产品去做一个竞争。虽然说这很奇怪的一个竞争，作为一个笔电它就要跟智能手机抢市场，但是从趋势来说，它是希望想让电脑产品处于一个能够高续航低功耗，而且性能虽然说不用太高，但是也能保持一定的水准的这样一个态势。我觉得这是它一个为什么要换， 以这个苹果的能力，应该是完全可以做出非常高性能的处理器的，只不过就看它这个能耗能效比做的能不能比英特尔更好了。 我觉得他有这个能力做到这样一点。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7纳米还有14纳米这个问题啊，其实讲真的，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可以比较的东西，就是 AMD 其实今年出的，去年从去年开始吧，出的这个处理器都已经开始改用台积电的7纳米工艺了，它也是一个 X86 平台的一个很典型的处理器了。然后呢，我们这两年其实都在吹说它这个 Ryzen Zen 2架构，或者叫这个 Ryzen 3000系列，以及它现在的这个移动的4000系列平台做的有多牛逼，比英特尔先进了多少多少倍。这个可能是很多，如果你关注处理器一定就知道，现在这个知乎上面这个节奏非常多。我不是想为英特尔平反，但是呢其实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因为其实现在AMD 堆的这个核心数非常多，比如说它可能堆到12核这种程度，这个也是因为它在微架构方面做的比较出色的一个点啊。但是我们单纯的看这个单核单线程性能，就是一颗核心的性能，其实我们从最新的架构层面来说， AMD 还是要略微的弱于英特尔的，只不过因为它在堆核方面堆的更出色，或者它堆的更多，所以在多核性能上会比英特尔更好。当然了，因为采用7纳米的工艺，所以它的功耗会相对来说更低一些，但是你说它低能低到哪儿去吗？我们看一下 Ice Lake 和Zen 2的比较，你就大概能够发现其实它们之间的差距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好了，这个又是为英特尔评，可能又是英特尔的枪的感觉。这个我们继续往后面的话题去聊。 OK， 我是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苹果为什么要换自己的芯片的架构？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它察觉到了市场的趋势或者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趋势来做的一个调整。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苹果换这个芯片涉及到一些迁移和过渡，好像看起来很麻烦。 嗯， 这个是为什么？其实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啊，以我浅薄的关于计算机组成原理的一些知识来分析一下，就是它换 ARM 的一个主要的后果，就是芯片架构是一套完整的标准的规范。如果说它做了一个整体的迁移，就等于说一个楼，它要把整个地级做一个迁移，那可能这些软件指令是地级上边的一个结构。那可能这些软件指令也是需要根据这套规范去做一个转换翻译，所以说整体来说它这个是牵一发动全身，所以说它对它的整个迁移也是有很多的过渡的手段，包括苹果自己也说可能这个迁移也是需要两年的时间。那洋葱也可以再多聊一下关于这个迁移的这个困难，包括苹果的应对策略等等。 嗯，其实迁移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已经说的差不多了，我们其实大致上可以做这样一个比较啊，就是所谓的指令它指的是什么呢？指令其实很简单，就是比如说一加一加二，这就是指令，或者我们用一个做乘法除法，或者你可能或者就混合运算等等之类，我们单纯的就现在就把指令理解为这种四则混合运算，当然它不只是这样，它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加载啊等等，这些东西叫做指令。我每发一条指令，你的处理器就需要去执行这样一条指令。但是我们要搞清楚一点，就是每一种架构的或者每一种指令级的，比如说很典型的我们今天说的 ARM 指令级、 X86 指令级，它们之间指令是不一样的，即便我们同样做加法，它的这个指令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跟上面的软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其实别管上面软件经过了多少层，中间其实有很多的转译层，比如说我们用高级语言做个编程，它可能你不需要去想说你的处理器是怎么处理我的这些编程的代码的，但是呢它到最后一定是会被翻译成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很简单的指令。你所写的每一条代码，不管它有多复杂，它最后一定会被翻译成这样一些很基础的指令。那么中间呢可能要经过很多层级啊，不管是什么这个编译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就最后成为一个机器码，然后呢让这个 CPU 去做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我们底层的指令都发生了变化，那么上层的软件一定是会跟着整体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为什么一旦做这种迁移可能对于这个系统 供应商也好，或者软件供应商也好，是会付出非常大的代价。包括像微软，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讲了，它其实这两年也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它做了那么长的时间了，其实这个事情都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 Surface Pro X、 Surface Pro X 这样一台设备，它其实也是因为它也是一个 ARM 架构的 Windows 设备了，不像我们现在平常用的其实都是 X86 平台的 Windows。 那么一般的软件要跑在这样一个操作系统上面，它可能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比如说我们去运行一个32位的这个 Photoshop 跑在这个 Windows on ARM 就是 Surface Pro X 这台设备上，其实效率是非常糟糕的。如果你有用过这个 Surface Pro X 一定就知道，包括你做一个很简单的图可能就会觉得它效率很难看很难看，就很卡。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由这种平台的转换带出来的一些代价，甚至很多软件是不能运行的。比如说很多64位的以前传统的这个 Windows 上面的应用，你要装到你的这个 Surface Pro X 上面就不可以，它就不会让你装。因为其实在这个中间转移层它没有准备好，或者说这个底层的指令其实不支持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在这个转换平台的硬件平台指令集的过程当中，这是一定需要付出的代价。那么就看哪一家厂商在处理的方式上更加优秀了。因为刚刚其实王毅也提到了，就是苹果其实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了，所以现在他做这件事情也应该是没有那么费力吧，至少因为以前有经验可以借鉴嘛。包括其实微软也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也可以看一下微软做的怎么样。 其实苹果在做这个整个的迁移的过程中，他能做的事情，就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比喻，如果说软件是一座大楼，他做芯片结构是改动了地级，那对于开发者来说，他做高级语言开发是做楼的顶层，那苹果能做的事情就是做中间楼层中间件的一个转译和编译，能说是技术层面上来做这样一个事情。那其实他在做自己的芯片过渡给开发者做过渡的时候，会提供了几种方法，比如说像 Rosetta 是他上一次做迁移就在用的方法，是吧？ 是的，上一次其实就叫 Rosetta， 而且当时好像乔布斯还吹了一下说这个是 the most amazing software， 就是全球最 amazing 的这样一个软件。虽然可能我觉得很多人不懂这是一个什么了，但是它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刚刚王莹所说的，就是从你最高层的这样一个语言，你要把它转移到最低层的这样一个指令，那么实际上我就需要中间有这样一个转移的过程。那么在这个编译的过程当中，因为以前我们用的是 X86 平台，现在用的是这样一个 ARM 的平台，那么如果说我们需要保持以前的兼容性，那以前的软件怎么跑在现在的新的这个操作系统或者新的硬件平台之上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通过一个中间的转译器。那么这个转译器呢，它可能我不管它用什么方法，它可能可以拦截你上面本身在转移的一个指令，然后呢把它转译成下层的这个硬件可以理解或者说现有的这样一些格式的指令。那么它在中间一直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就可以实现这个兼容性的这个向前兼容。当然它一定会面临一些性能上的损失，因为毕竟它是一个从以前的软件然后把它转译成现在的这样一个硬件平台的一些指令的过程，它一定会面临一些硬件的损失。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像微软的那个 Surface Pro X Windows on ARM， 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 ARM 平台上的 Windows， 它也是用了这样一个类似于 Rosetta 的中间件，它那个叫 WOW64， 它也是这样一个用户态的转译器，然后呢它会把以前一些老软件的这样一些东西把它转译成下层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些指令让它去执行。那你会看到有很多软件在于跑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性能没有那么好。那么当然我不知道这一代的这个，因为它现在其实这个 Rosetta 是叫二代了，就是 Rosetta 二，也算是之前的一个延承，但我估计它中间应该已经跟上一代 Rosetta 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因为毕竟现在的操作系统跟那么多年以前还是不同的，它只不过又用了这个名字。但是因为苹果呢的确在这方面做得非常非常牛逼，我们在发布会上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几个演示啊，我真的觉得很厉害。一个呢就是这个跑了一个古墓丽影的游戏，那个是 在演示的时候，他们苹果就宣称说这个是我们直接从那个 Mac App Store 下载的，换句话说它其实就是一个 X86 平台的游戏。然后呢，你们知道古墓丽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 3D 游戏，那这个 3D 游戏呢对于底层的硬件算力需求是非常高的，那么自然对于中间件的这个编译的效率要求也会非常高。但是因为它是一个 X86 的游戏，那么怎么让它跑在这样一个 ARM 或者叫 Apple Silicon 的这样一个硬件平台之下呢？所以它就通过这个 Rosetta 的这个转译过程让它能够这样跑在这样一个平台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发布会上这个游戏跑得非常非常流畅，而且是 1080p 的这样一个全高清的分辨率，而且帧率呢我没有看帧率是多少，但是跑得很流畅，而且各种光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微软都没有办法做到吧，但是苹果它现在做到了，我觉得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好像还有就是一个 3D 建模的软件，好像叫 Maya，那个也是一个 X86 平台的，就是它还没有经过就是这个开发者的新的编译过程把它编译成原生的 ARM 指令，还是一个 X86 的老应用。那么通过这个 Rosetta 的这个转译的过程，它依然可以非常高效的跑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至少说明苹果在它的系统或者在软件的这个掌控能力上是非常强悍的，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吧。 然后今年苹果好像又加了一个 Universe 2来去兼容英特尔跟 Apple 的芯片，这好像是跟之前它做迁移又新加的一个办法。 也不是，这个其实是苹果一直以来的传统了。因为苹果之前有过两次迁徙的经历，第一次是从这个摩托罗拉的平台转到 IBM 的平台。那其实当时它就有一个东西叫 FAT binary， FAT binary， 胖二进制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在当年这个 IBM 的这个 Power PC 平台转网到 X86 平台的时候，它就用了这个叫 Universal binary。就是所以现在我们听到这个 Universal 叫 R， 它其实就指的 Universal 二代嘛，也是用了之前的这样一个名称了。那其实它的基本核心理念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开发者，我现在要给这个 Apps Mac OS 开发一个软件，开发一个 APP， 我怎么做呢？我现在到底因为现在市场保有量就 X86 平台的 Mac 那么多，英特尔处理器的这个 Mac 那么多，我到底是应该给英特尔处理器的这些现有的存量的 Mac 去做软件开发呢，还是给苹果宣称我们要出 ARM 平台的这样一些 Mac 设备做开发呢？那么为了免除这个开发者的这样一个疑虑，所以说苹果呢就觉得，那既然这样，我们就直接在 Xcode 里面集成这样一个工具，就是你在用高级语言写完你的这个软件之后，你做编译把它打包成这个应用的时候，我们就有两套方案，就把它一部分呢是把它写成了这个 X86 平台可用的，一部分呢是把它写成了 ARM 平台或者 Apple Silicon 可用的。那么不管这个软件将来运行在哪个机器上面，比如说以前的 MacBook 用户，以前的 Mac 用户他去下载这个软件是英特尔的处理器，他完全也可以用。那么或者是明年有新的这个 Mac 设备Apple Silicon 苹果自己的芯片的这个 Mac 设备出现了，它要装这个应用也可以以原生的方式去跑，就不需要通过这个 Rosetta 的转译过程。因为毕竟我刚说 Rosetta 虽然转译效率很高，但它毕竟还是面临一个效率的损失的，所以开发者在开发应用的时候呢，还是希望尽可能的把它打包成一个原生现在的硬件原生就能支持的这样一个软件。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 Universal 2的方式打包成两套方案，那不管是老的设备还是新的设备都能以原生的方式去跑，保证这样一个软件最高的效率。这个其实也是现在一个很通用的方案了，像微软也在用，但只不过微软做的很失败的。但是至少以前我们从上一代这个 Universal Binary 来看，苹果的这个策略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其实之前的 Power PC 大概在被苹果抛弃了很长时间之后吧，还是有很多开发者愿意去使用这个 Universal Binary 的方式，把它打包成以前的苹果电脑依然可以继续使用的这样一些软件。所以这个其实在保证兼容性以及效率方面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 所以说这次苹果也是用了之前沿用的两个常规方案 来做它的过渡。 至少从思路上来讲是这样啊，但是我相信它一定是中间做了很多很多变化的、 okay. 但是我们看它的这个方式还是跟以前一样的，毕竟是以前积累的一个经验嘛。 我比较关注两个现实问题啊，就是它在演示的时候是用的 A12Z 的芯片，就是三月份发布的那款 iPad Pro 的芯片。 嗯， 所以说它在做迁移的话，这个芯片是直接就不做变动就用上吗？还是什么？ 这个其实是，首先是苹果它自己必须在 Mac OS 的开发方面，让它原生的支持自己的这一套这个 Apple Silicon 苹果芯片，或者叫 ARM 平台。所以它其实现在这个 Mac OS，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说 Mac OS 10、Mac OS 10， 但现在呢已经是 Mac OS 11或者叫 Mac OS 11了。这个就是因为在架构方面有一个很大的调整。那在从操作系统来说，它已经苹果至少已经完成了，或者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理解，它肯定已经完成了自己操作系统层面对于这个 ARM 架构的一个原生的支持。它不需要这样一个操作系统，至少不需要跑在一个虚拟机上面，或者跑在一个还需要一个中间转移器，那这样效率就太低了。那么至少在这个层面说上面上来说呢，苹果已经把它做完善了，就是这个操作系统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说应对不同的这个 A 系列芯片，像 A12Z， 它其实就是做的一个原生的支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想问是直接把 iPad 上那个芯片拿下来按在 Mac 上吗？ 可以这样理解，真的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哦，那这样还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他这样做的一个效果其实就是，既然 Mac 跟iPad 或者以后的 iPhone 都是通用芯片，他在 WWDC 上谈到说 iPhone 的 App、 iPad App 也可以运行在 Mac 上了，这个是确实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个事情。因为之前他谈到说那个应该是iPad 应用迁移到 Mac 上嘛，对吧？但是那是要做一个也是做一个转化，但这个的话他做了一个芯片的迁移之后直接就能跑在 Mac 上，这一点是非常惊讶的让我。 其实各位去看苹果现在已经宣传做的这个系统架构啊，就很容易发现其实今年的这个 Mac OS 和 iOS 的更新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个两个平台的一致统一，就是大家其实看一看，就是最下层首先是一个芯片，然后上面呢有内核，然后再加上什么核心层啊、图形层啊等等。这个其实 Mac OS 和 iOS 还有 iPad OS 已经是完全一样了，就下面这么多层它已经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因为包括现在芯片都是一样的。那么最上层这个 Mac OS 和 iOS 才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我们甚至都可以认为它其实就是做了两套 UI， 但我这么说是不严谨的，但至少在就我们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上面，它的的确确是做到了这两个系统的一致统一。所以说现在这个 Mac OS 11可以去跑 iOS 的 APP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下层都已经几乎一致了。 我觉得它这个是一个目的驱动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它希望来做到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它做了这个芯片的统一。因为现在 iOS 的这个 App Store 的整体的生态是一定要强于 Mac 生态，或者说强于其他的安卓生态，或者说是这个地球上是应该是最强的最完善的一个生态，它一定要让 Mac 也加入到这个生态来，让它这个生态更完整，所以它来做这样一个事情。 但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我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其实 Mac 设备苹果一直都觉得我不应该给它加上触屏。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去跑这个iOS 的 APP， 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像刚王宇说的，我觉得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一买到今年年底一旦出了一台 ARM 平台的 Apple Silicon 芯片的这样一个 Mac 设备的话，你立刻就可以从这个 iOS 的应用商店直接下载 APP， 你就可以去跑了，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当时那个发布会上也说到了 most apps 绝大部分的 iOS 平台的 app 你都可以不做任何改动的情况之下就直接跑在我们新的 macOS 下面，这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但是呢，因为其实讲真的 iOS 平台的 APP 基本上都是为触控做开发的，它其实跟鼠标键盘的这一套操作逻辑还是不大一样的。所以说当然能够把 iOS 的这套生态直接搬过来用是一件不错的事情，但是在交互上面我觉得可能会成为一点点问题了，将来主要看这个具体他做的体验能做到优化到什么程度了。 在操作逻辑上，比如说我觉得这会不会对游戏是一个利好，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游戏都是靠像最近很火的荒野乱斗，然后像是王者荣耀，它都是在触屏上模拟摇杆按键的这样一个形式，其实这是对于手柄或者说键盘做一个模拟，本身这种触屏效果是不好的。那如果说把这些游戏迁移到 Mac 上，然后把这些触屏的操作映射到键盘上，我反而觉得这对游戏是一个利好。至于说你谈到说可能其他的触屏的 App、我觉得那个有意义，但不如游戏这种意义要更大一点。对， 这个其实主要还是要看苹果自己具体去怎么做了。 那最后呢，苹果的希望的过渡结果也是希望两年的时间，然后这两年的时间可能英特尔的芯片也要继续做，然后 ARM 的芯片也要继续做，给大家一个过渡时间，然后这个系统的话应该是秋天就可以用上这个新系统。然后苹果这次应该是给了一个测试机可以租用，它因为它是它的这个 Quick Start 的一个里的计划，就是给开发者应该是把给了一个 Mac Mini 的一个小机器，然后 是的 搭载， 然后里面放了一个12G。 对对对，然后租用费用是$500一年，到期还得把这个还给苹果。对，对于开发者来说， 我觉得很多媒体已经可以去租起来了，看一下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现在也可以继续的去下它的版本吧，因为有它的那个版本也发布了。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一个东西其实我想提一下，就是在这个过渡方法上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虚拟机嘛，就是 virtualization、这其实也是一个常规的方法了，那就是你可以跑像 Linux 这样一些操作系统。但是我觉得虽然发布会上没提，但其实这其实是一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Windows 之前呢我们对，之前呢我们为什么 MacBook， 虽然这么说可能很多果粉会不高兴啊，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的，就是为什么 Mac 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年它从 PowerPC 转往 X86 平台，对，它就立刻我们马上二话不说就可以装 Windows 了，这个我们才可以看到那么多人喜欢拿个 MacBook 然后装个 Windows 在星巴克里面装逼是吧。那至少在我们现在这个它开始用自家的芯片来做我们这样一个硬件平台，那么以前甚至苹果还有专门的这个 bootcamp 可以直接原生的去安装 Windows 的，它几乎也没有什么性能损失，因为本来 Windows 就是一个 X86 平台的操作系统，但是现在呢你要装个 Windows 可能还没办法装，或者有可能你只能通过这个虚拟机的方式去跑，那么它的效率其实是会差非常多的，或者你要专门去买个 Mac 设备然后拿它来玩 Windows 上面的游戏，我想这个效率肯定是不大能够接受的，因为这个虚拟机的效率说真的跟那个我前面说的那个 Rosetta 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它其实是我觉得将来可能会制约 Mac 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当然了，很多这个 Mac OS 用户可能会对于在这个 Mac 设备上面使用 Windows 非常不耻，但是讲真的，这个的确是很多人选择 Mac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且至少以前苹果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就是如果你买一台 Mac， 你其实不需要抛弃这个 Windows， 你也可以给它装个 Windows 嘛，对不对？因为 Windows 的这个软件生态那么的完善，我想要用什么我就切到 Windows 去用就好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也想说一点啊，因为 Windows 它也在做 ARM 平台的操作系统，所以它可能将来如果有一些高手或者是苹果自己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觉得大概率是不会的，就是有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其实还是有机会把这个 Windows on ARM 装到苹果的 Mac 设备上面去的，但是难度一定会比现在高非常多。 我是觉得系统的话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要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看这个普通人他平时会用 Windows 干什么。比如说他又做一个简单的 Excel， 做一个 Word， 如果说苹果在 ARM 的话也把这些 Word、Excel、PPT 做得特别好，可能问题就不大，因为你在这个 WWDC 上也看到他在微软好像在主动拥抱这种趋势来给苹果做适配，所以说如果一些基础软件用的不错。 对，因为毕竟这个微软这个做 ARM 平台也做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一直都觉得它是第一个英特尔的叛徒，所以呢就现在做了那么长时间这个也是昨天这个发布会上面，因为那个苹果还说把微软说成是 our friend， 这个我觉得也挺少见的，就是真正的大家两家那么大的做操作系统的制造商都在拥抱这个 ARM， 而且第一批 Office 就已经很完整的很原生的支持了苹果的这个芯片，所以说呢这个对英特尔来说的确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因为微软的确啊，像刚王宇说的，因为微软的策略呢其实从很多年之前就已经转变成做一个服务商了，所以说你要用什么样的你用 Office 这样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个有这种需求的用户的话，那么其实 Mac OS 也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你不需要去再装一个 Windows， 不像有很多非常偏门的那些生产力工具或者有一些专用领域的工具，你是没有办法在 Mac OS 平台找到对应的软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才会影响到未来 Mac 的一个销量或者发展，当然那个还的确是少部分人了。 对，太少了嘛，就是大部分人如果能用得上的话其实不在意 Windows 还是 Mac、 嗯、 对， 嗯，是 那我们关于 Mac 迁移芯片这块就大概聊到这儿。 嗯， 那么接下来想聊关于 WWDC， 就是它的前半段或者说前大半段一直在谈的关于几大产品线的更新，几大产品线系统的更新，那我们也不一列举它的这个功能更新，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些文章可能会看得更详细，我们就挑几个觉得比较亮眼的功能来简单聊一下。 嗯， 那我这边昨天看的话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 App Clip 的功能，它的这个功能就类似于说可以通过网页，通过 iMessage， 然后通过二维码，通过 NFC，就无需安装 APP 就能使用 APP 的部分功能，这有点像谷歌那个 Instant App， 有点像有人说是像微信的小程序，但我并不那么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点像有赞，因为我看到它的地图里很它的这个应用场景很多时候是线下商家在用，尤其是一些地图就有点 O2O 那意思。 嗯， 对，而且我是觉得，你说 这个其实一直也是 iOS， 我觉得一直以来的一个遗憾了，就是比如说我们面对面的情况之下，然后我要下一个 APP， 我还得去自己搜一搜，你跟我说搜一个关键词怎么样？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不人性化的事情。那么，尤其是如果商家要推广自己的 APP， 那么其实他放一个二维码或者 NFC 之类的方式，这个本来就是非常直观。我觉得以前苹果就应该去完成的一个事情，现在他去把它补足了，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应该的事情吧。 我是觉得他有很多人说像微信的小程序，但是本质上是有区别。你说苹果有没有受这个影响？我觉得有一点，我是觉得微信小程序出之后，我去类比苹果的小程序，我的类比的产品是捷径，是 shortcut， 是这个现在改名叫快捷指令。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个东西是一种自动化工具，它连接很多 app， 然后去帮你做一些自动化的工具。但这个东西门槛有点高，用的人很少，所以说它并不是苹果的这种小程序是不恰当的，对比到微信上。其实如果说跟微信的小程序相比，它的共性就有两点，就是它做这个东西的两个好处，就是它拿到了两个用户的最大的痛点的部分，因为它的介绍就是无需安装 APP 就能使用 APP 的部分功能。这个部分功能指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功能指的就是这个 APP 的核心的两个点，一个就是身份，一个就是支付。身份就是我不用再去填信息， 你比如说我就有 Apple ID， 就直接把信息给你，就不用再去填。你看像微信小程序也是一样，不用再去填一堆信息，直接去获取它的授权就可以。然后第二步就是做支付，我觉得这个很多 app 的话去跟商家打交道，你说我去下一个你这个商家的 app， 或者我去下一个大众点评，其实这个可能不太那么方便。像这种直接跟用户做现金流上的互动，苹果是需要给一个接口给商家的，直接给到商家，而不是需要再给一个中间商，像有赞或者像微信小程序这样来做。然后现在他给到了这样一个支付的接口，我觉得是对商家非常方便的。其实之前苹果做 Apple Cash， 就他自己的钱，在国内是没有打过支付宝跟微信的，因为本质上来讲，支付宝跟微信前期能推出来就是两个原因，就是商家很便利了去安装它，而且它会给很多的让利和优惠，所以说苹果前期没有机会来打过他们。但是现在不一样，苹果好像最近要跟支付宝有合作，本质来说就是它的授权就直接给到支付宝，所以说它从支付上来说就可能让商家更方便，让用户更方便。然后最后想聊关于这个苹果跟小程序的这样一个事儿，我觉得谈谁模仿谁我觉得没有必要，而且说这两个东西可能就并不是一个东西。你看小程序现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场景，因为他当初提出来那一年，张小龙提出来那年就是用完即走，那好，他这个一句话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来做这个小程序，然后都想去拿这个微信的红利，就跟现在做那个什么叫视频号是一个意思，都想拿这个红利。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就是问题在于微信的小程序用完即走，是用完即走，这个满足张小龙的预期，但是大部分做开发小程序的人想要变现，想要更多的用户的话，走了还想来，还要有这一步。所以说目前来说很多小程序的留存并不好，这就影响到了它的很多的发展，它就并不能像 APP 一样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用户的生命周期来去做后期的变现，所以说这也是小程序目前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所以说目前小程序也是一个发展前景并没有像最开始张小龙谈到的那样的大。而这个 Apple Clip 我觉得本质上理解它可能更多就是一个接口，对吧？你看它 Apple Clip 不就是一个片段吗？片段本质来说就是我提供一个接口，而不是一个完整的程序。我提供哪些接口，我的身份接口，我的那个支付接口给到你就可以，这个接口是一个必要性的接口，而不是更需要一个小程序这样类 app 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个是它跟小程序最大的不同之一，它也不想做成小程序，它其实想做到我能给你的必要，而不在这个必要上再添加更多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它跟小程序最大的区别。 嗯， 所以说这一点上我觉得可能是苹果这一方面可能会非常有钱，我看好它的这一步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其实苹果跟微信小程序是一直很对付嘛，对，很不对付，因为苹果小程序自己做，微信小程序自己在做平台，苹果也是非常的不高兴。但是由于微信的这个体量也看起来也没什么办法，所以他们是一种牵制的状态。所以说国内的这个情况像是微信苹果也是只能是压制一下微信里边的这个虚拟支付，所以说你看那些有的付费播客节目像反派影评那种收听体验才非常在微信里是特别惨，所以说这个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说我认为本质上这个小微信小程序跟 Apple 新出的一个 App Clip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而且 App Clip 是完全是在做一些必要性但并不多余的事情，比小程序可能要对用户来说更方便一点，我是这么觉得的。 而且其实在上午的这个开面向这个 WWDC 的 main keynote 之后，后续的接下来一段时间这个 WWDC 真正面向开发者一些更具体的宣讲啊，各位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像这个快速触发，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它可以在，就比如说你用了这个功能之后，你可以在接下来的8小时之内得到这个推送的消息等等，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所比不了的。 是的，然后再说一些其他的功能。我是觉得这次有一个我预料到的功能，我觉得还不错，就是 FaceTime 终于可以画中画了。我不知道国内用 FaceTime 的人多不多，反正我这边用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多，因为微信是没有 Call Kit， 就是它不能弹出来，所以说有时你给对方拨的话对方看不到。而这个 FaceTime 虽然它阉割了国行，阉割了音频，但是它没阉割视频。但是之前用 FaceTime 可能它没办法画中画，我切出去之后就看不见对方了，只自动变成音频了。那这次有个画中画，我觉得功能还可以。而且也 这个应该是因为你没有用过安卓吧，这个其实安卓很早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对，而且这次我总体感觉它 iOS 这些功能，包括像那些插件挂件，不能叫插件，有点像安卓那意思，真的有点像安卓那意思。但是它现在这么做了，你也不能说就是模仿不好，而是这种效果真的确实要比之前比如说全屏打电话要更好，包括那种挂件儿。挂件儿也是一直让我非常诟病的功能，因为之前我用负一屏的话就是会放一些 app 嘛，但是它那个每一个 app 的话每一个都占特别大的空间，就一个横条，然后下一个 app 再占一个横条，所以说这个展示效率上不如现在这种，哎，我这个摆放一个正方形，摆放一个矩形，然后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我觉得挂件这个效果也很不错。 它这个其实本身就是之前它一直期望能够实现的，就是在我们很直观的或者第一屏在 home 页面上面就可以显示更多的信息，或者你可以进行一些更多的交互。所以其实这两天或者在这个 WWDC 这个主题演讲一结束之后，一大堆人就在调侃说微软当年出这个 Windows Phone 有多么的往前看。因为其实它当时这个磁贴的 tile 的这个设计其实就是像苹果这样的一种设计方式，而且至少我觉得在 widget 这个概念上面，苹果至少现在的这个实施方法是要比安卓更高级一些的，因为它还是比较有秩序的一个方法。对，我只是单纯从我个人角度，我觉得它比安卓要在实施方法上要更好一些，就是它不会让人觉得，因为至少那个安卓上面我更觉得 widget 它是一个很累赘的东西，而且它很不规整，它很不美观。但是苹果是在保证美观的程度这个前提之下，还是把它做的比较好看又很有功能性的。而现在其实我们看安卓还有多少人用 widget 这个功能呢？基本上没有。但是我觉得 iOS 如果出了这个东西它还是非常方便的，因为至少我能想象到的，比如说这个支付宝它如果能出这样一个 widget， 那么对于支付来说我就不需要再去长按或者还要重按什么之类的，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反人类的操作。那如果有这个功能的话，其实很多东西我们直接在 home 页上面进行交互，这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 所以我不清楚这个挂件是系统层级的，还是说每个厂商自己定制了一套规范？ 这个是系统本身就有这样一个API 的东西。然后呢，如果一个厂商，如果一个开发者他想要给自己的 APP 加上这个 widget 的话，也是可以的。就是你只要再写一个这样一个东西就可以了。就这个是由开发者自己去决定的。 所以说目前的感觉的话是 iOS 的挂件可能看着更统一一点。 对啊，虽然我没有用过，但是我真的觉得比安卓的肯定要好。虽然我这个很像是黑安卓，但是至少安卓的这个 widget 我从来也没有用过，除了显示时间的那个，别的我从来没用过，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用。 OK， 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比如说这个 Safari 它也有一个大的更新。然后我觉得 Safari 这块它主要还是主打隐私，然后去主打一些其他的像标签页的优化，我觉得那个倒一般，因为这个倒没有它的这些更新倒真的没有动摇到我不用 Chrome， 因为它的很多更新都是去学习 Chrome。 不过它的这回的一个新意的地方就是可以把 Chrome 的插件迁移过来。 嗯， 对于开发者来说，我觉得 这个又是我觉得也是很，就是在浏览器这块其实也很推荐，因为我作为一个跨平台的用户，因为我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是依托于某一个平台在用的，我用安卓，用 Windows， 用 iOS， 甚至还有一些别的乱七八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会去寻找一个跨平台的方案，除了这个 Chrome 之外，因为我真的觉得 Chrome 还是一个挺占资源的东西，然后很多时候它很霸道，所以呢现在很极力向大家推荐微软的 Edge， 因为 Edge 其实它现在也已经跨平台了， iOS 上面也有， macOS 上面也有，所以我们才说微软真的现在是在做服务，就是那完全没有只为自己的 Windows 做开发，那么它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你可以把 Chrome 上面的这些插件移植过来，其实 Edge 也已经是这样做的，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大家的一个方向吧。然后因为苹果其实这次的 Safari 我觉得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它宣称说性能，因为我没有仔细看说它所谓的这个渲染性能指的是哪块，说比 Chrome 要优秀非常多，当然了这个可能是一贯以来苹果的一个话术，但是我觉得这点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看看它的效率有多大的提升。另外一点呢就是在隐私方面它做得更到位，包括就是这样一些网站的这个它有一些东西到底追踪了一些什么，然后有哪些东西是获取到你的，当然这个已经贯彻到它整个系统当中去了，但是它在 Safari 在这个隐私方面做了一些强化，当然我觉得可能国内没有多少人在意这个东西，但是在国外还是很多人会在意的。 是的，最后聊两个硬件吧， 一个就是 AirPods， AirPods 是能自动切换设备了，不像现在就是你有 Mac， 你有iPad 和 iPhone， 你还要自己去切换不同的设备，这个倒是比较方便，感觉你在看不同的视频接电话的时候它能自动过去，这个要比之前要方便一点，尤其是你用苹果悬架筒的时候，这点要方便很多。 嗯， 另一个关于 AirPods 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有这个环绕声，这个我当时看的话没有太理解它那个意思是让人更身临其境的一个感觉吗还是什么？ 首先它那个东西叫 spatial audio， 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惊艳啊，因为它这个东西呢，首先我因为我也没有很仔细的去听，它只是说它用一种算法首先实现了一个环绕声，那其实环绕立体声呢也并不算是一个多么的那个少见的东西，就是它可以从就前后左右左前左右这个前左前右后前这些各个方向发出声音，让你对这个声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位的感知，这个其实苹果在这方面本身就是有算法上的技术积累的，包括像它的那个 iPhone 10S XS 其实就开始在它的外放扬声器上面已经能够实现一部分这种更让人身临其境的特点了，就是你在玩一些比如说吃鸡的游戏的时候，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好像有一些声音是从背后发出来的，这个其实对于一个这么小体积的这样一个手机来说特别不容易啊，所以我觉得它能把它应用到耳机上，这个在算法上我觉得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但是我觉得真正厉害的点呢是在于说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啊，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影视资源肯定也需要开发者去对它进行一个适配，当然我觉得也可能不排除你用 AI 的方法也可以实现这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后面再谈。那么至少呢他说的是在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某一个地方发出了声音，比如说在这个整个场景的这个左前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花瓶打碎了，那么它可以这个耳机能够放让你非常明确的听到这个是左前方这个花瓶给它打碎了。那么还有一个点呢是这个我也觉得最惊艳的一个点，就在于说它配合了这个陀螺仪可能还有加速器啊等等这些乱七八糟，就是它可以感知你的头部的这个方位，因为这个本身也是 AirPods 的一个能力，再通过感比如说你在这个头向右摆的时候，那这样的话我刚所说这个左前方的这个碎裂的这个花瓶是不是对你的头部来说它的位置已经发生了移动了呢？那么这个其实是苹果考虑在内的一个东西，就是说比如说你把头往右摆，那么这个时候其实那个花瓶就在你耳朵的左边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从你耳机里面发出来的声音它碎裂的这个方位感知也能明确的感知到它是在左边碎裂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我们所说的环绕声立体声的这样一个感觉。那所以说伴随你这个头部的移动啊 甚至包括这个，如果你用 iPad 去看这样一个视频，那么这个 iPad 位置的移动都考虑在内，让你尽可能的以这种固定的方式，让你是感觉到你在一个这个电影的真正的场景当中，那么这个东西到底声音是从哪个方位发出来的，所以你自己的移动也好啊，你对 iPad 的移动也好啊，它都是考虑在内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牛逼的东西。当然我前面说了它可能需要片源的配合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它具体怎么做的，如果有兴趣各位应该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开发者大会更多的细节方面的东西的探知。那接下来几天我估计应该会有更多的细节可以了解的。 我倒是觉得这个功能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刚需。如果说我要看电影，我可以去买一个好的音响设备。 是，当然如果你很有钱的话，你其实可以脱离苹果的这个，就做一个， 不是，我 一个家庭影院。 我是觉得很奇怪，我看电影还要戴个耳机来看。 这个 而且手机那么小的屏幕。 这个其实很多人的观影习惯，因为我其实看电影一定是戴耳机的，当然我是要确保大屏幕的，就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音箱，就是我是真心的觉得，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花到上万块钱去买音箱的话，那么其实这个声音的呈现就没有那么优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宁愿花更少的钱，因为我们现在可能还没那么多钱去买这样一个音箱，那么就因为毕竟耳机还是会便宜很多嘛，那你可以获得一些更好的体验。那么其实在看电影的时候戴耳机会让你至少在没有那么多钱的情况下更有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 那如果我有俩人可以一块看电影呢，得买俩耳机吗？而且总戴耳机我总是觉得对耳朵可能不太好，所以说 这样的话就是建议大家去买10000块钱的音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功能我觉得可能对我并不是很有吸引力。 它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应用方向吧，可能不一定是看电影，它可能会有别的东西，比如说玩这个 AR 游戏啊等等，这个我的设想啊，这个我不知道它具体会怎么定位这个功能。 OK， 那我们最后说一个关于硬件的吧，就是关于 iPad 的吧。iPad 我觉得就有一点是让我比较惊讶，就是它可以识别手写的文字了。我觉得这个对于 iPad 来说是肯定一定要做的，因为对于输入来说，如果说键盘不方便的话，你有手写笔的话，你要记笔记的话，你把手写的文字转成正式的文字，我觉得它是比较有必要的。而且我感觉它在演示的过程中，这个转化的准确度还是很高的，而且速度还可以，所以说这个也是让我 那个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英文， 哎，它有中文，它会有中文，而且中英它会混着写，也会有识别。 其实我想说的是，它其实是一个现在更符合直觉的一个操作方式，因为我觉得它有一点吸引我的是，因为以前我也用过 Apple Pencil， 包括像那个 Surface Pen 我也用过，他们其实体验比较割裂的一个点，很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平常在记笔记写很多字儿，放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又要做一个系统级的操作，比如我想要搜索，我想要现在查一个什么东西，这个时候我就不得不切换到用手，然后呢用键盘去操作，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割裂的体验啊，就是我现在就是想要直接写，用写的方式去搜索，可以吗？其实这个也是这一次这个 iPad 在 Apple Pencil 更新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你可以无间断的去，就整个操作，如果你不想要被打断用这个笔的过程，那其实中间你也不需要用键盘去操作，你用手写笔然后去进行一些操作就可以了。这个是我之前觉得就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的确你可以选中这个文字，我觉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至少他现在把它做得更好了，虽然以前我觉得也可以实现，因为像我们这个 Surface Pen 上面就可以实现你选中这个字儿，然后你想要移到哪里都可以，而且以前其实 Surface 就可以实现这种对你手写字儿的这个识别。那么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对于国内的用户来说，如果我写中文它的识别率怎么样，因为其实英文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因为它毕竟就26个字母，但是中文的话其实 由于不同人的书写习惯，它的识别率怎么样会成为一个问题。那其实笔记，尤其是对于我这样喜欢用手写去记笔记的人来讲，的确你能把你手写的东西转成文本文字，或者是你期望把它以你手写的方式保存，但与此同时呢，它又有这个文本的形式，在这个本质里面，你在搜索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搜这一页我写了哪些东西，这个都是很人性化的一些操作。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的确，我当时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重要。 所以说我是感觉，如果说买个 iPad， 键盘可能不见得一定要考虑要买，但这个笔我觉得可能现在它出这样一个功能，反而让我觉得可能要比键盘更想让我买。对， 是。 那这次 WWDC 的这些亮点功能我们就大概聊的差不多，不过最后我想聊一个比较让我遗憾的一个功能，就是通话录音功能。这个苹果好像是没有上，因为之前一直在传说 iOS 14可能会上这个功能，就是在通话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是可以录音，但是这次还是没有上。因为我这边录音的话，做播客的话是比较希望会有这样一个功能，但是这次没有上，还是苹果觉得这个隐私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吧。 哎，你尝试去更新 iOS 14了吗？ 没有。 说不定有了，因为很多功能可能苹果自己不会提。 嗯，是吗？我真的是觉得这个功能是比较刚需的一个功能。对，录音的话，录两边的声音会好一点，而且我也希望它这个录音能开放到第三方的App 上，而不只是通话。 其实你说的这个功能，我也是真的很需要的，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我们做采访基本上都是电话采访，然后。那个我基本上每次打电话跟人家电话采访，我就一定会换成安卓手机，因为那个是可以电话录音的，但是 iOS 现在却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的确也是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吧。 你可以买两个苹果手机，一个开免提。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大概聊了关于芯片的一些事情，还有几个亮点的功能更新的事情，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接下来的节目吧。那么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大家下期见。 拜拜。 拜拜。